虽然通常他们活动的范围不大，但经过间接的沟通啊，各地区人群之间也有些往来，他们学习。好，我开始发言了啊。我不知道刘阿姨啊，她说那个什么华夏呀、朱夏呀，她是怎么定义的啊？但是呢，我现在，根据两本吧，就是台湾著名学者这个王明科的啊著作，就是说以他的研究成果吧，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华夏呀，这个朱夏呀这些观念的形成吧和流变啊，然后给大家就是说关于中国啊中国人啊中国中华民族啊这些产生啊渊源啊哈、啊、提供一个解释和一种参考吧。下面呢我主要是以那个阅读啊它的有关资料啊为主，然后我可能中间会插几句啊自己的议论啊。华夏啊这个中国人最早的自称啊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大家看到没有啊，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没有更早。许多学者将华夏的起源追溯到考古上的仰韶或龙山时期啊，或传说史料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或体制学上的北京人啊。然而啊，在就是王明科的这本书啊，他的这本书叫华夏边缘啊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啊，在他的这本书中啊，作者说他关心的是华夏边缘的形成啊，也就是说啊，为何有些人啊是华夏，有些人不是华夏，从何时起由此区分，从何地开始出现这种区分，以及为何要有啊这种区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啊，由辽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啊，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群各在自己生存的环境中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生活着啊，这时种植谷类作物早已流行啊，但是这些农人也靠捕鱼打猎捡些可吃的植物野果来补充粮食。他们学习外来的制陶技术，或啊传述由远方传来的神话故事啊。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个河南老农所使用的陶器啊，与一位江南江苏南部居民所拥有的陶器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就这样学别人如何做陶器及其他事物啊，以及这个传述听来的故事啊，各地区人群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哎，我不知道他的话什么意思啊，有可能啊其中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吧，就是说比如说各地为什么都有这个大禹治水的这么一个传说啊，也许啊他这里说的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黄河流域啊，这时在考古上是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啊，当时的农民啊住在河边台地啊，在黄土上垦地开荒，像这样以相当原始的耕种技术生存的农民，沿着黄土向北一直分布到鄂尔多斯与河套的北岸，东北到达西辽河流域，向西啊，他们进入青海省的河黄地区啊，也就是黄河河谷与黄水河谷。在河黄河套以及西辽河这些农业边缘地区啊，气候比较干冷，但是原始农人们还是生存下来，只是比起中原龙山文化的农民啊，他们得多蓄养些家畜啊，或者啊多猎取一些野生动物啊。公元前3000年左右啊，也就所谓5000年前了，经过长期农业定居生活， 这些原始农民的人口增加的很快，村落与村落间的空地啊愈来愈少啊，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啊，注意这个可能就传说中的夏朝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吧，全球气候逐渐干旱起来啊，黄河流域也不例外啊，当时的情形是啊，靠土地吃饭的人大量的增加，但是土地的生产就是产出啊，却减少了。人们解决这样的问题，通常有三种办法，或者说啊是两三种办法并用啊。第一种办法是改进啊，就是设法改进生产技术。以增加粮食生产啊，或另找可以利用的资源。第二种办法是以战争、征服与统治，将部分的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产者，以剥削他们来供养少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族群。第三种办法是啊，以新的族群认同啊，重化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并以武力将其他人群排除在外啊。后面这两种办法并没有增加啊可以利用的资源，只是以暴力来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啊。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虽然改进农业技术以增加生产一直在进行之中，但从龙山晚期以来最大的变化显然是人群间的冲突增加啊，防卫性的建筑出现啊，人群间财富与权力的分配啊愈来愈不平均啊，政治结构愈来愈大啊。这个可能有点像恩格斯论述什么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那里边说的那种说法啊，说可能什么私有制出现了什么的哈。终于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间啊，所谓的夏朝吧，这个夏朝现在还没有确认啊，到底有没有出现了中央化的夏商王朝啊。这个商朝倒是它是有的啊。在此之后的周王朝时代啊，华夏与这个夷戎狄蛮啊有别的观念开始形成啊，华夏成为啊一个强力维护共同资源的人群啊。从此以后的3000多年里啊，一方面经常吃不饱的中国农民啊辛勤地在田里工作，来供养由地方到中央的大小地主与统治阶层；另一方面啊，为了防范单于可汗南下牧马啊，他们的子弟驻守在遥远的长城边上，或成为无定河边的枯骨。与此同时啊，在遥远的黄土农业边缘地带，人们啊在进行另一种改革啊，利用草食动物啊，将原来不能吃的草本荆棘植物啊变为赖以为生的资源。这种改革啊，游牧啊，不但改变了当地人群的啊生产方式，也根本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造成与中原夏商王朝截然不同的世界啊，也因此造成华夏边缘的出现啊。以下啊，借着啊说简述这些发生在黄土农业边缘的环境啊与人类生态变化啊。黄河青海河黄地区啊，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的游牧化啊，是整个北亚游牧世界形成的一部分啊。在这人类生态变化的边缘地带啊，由于农业与畜牧的不能兼容啊，以及因此造成的人群间资源竞争 啊，使得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畜牧逐渐成为人群分别我们与他们的重要根据。啊，就有点说像划分敌我了。啊，就是说这个种群族群认同它就不一样了。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啊，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啊，周人逐步东进，打败商人，并以分封诸侯啊，将其势力推广至东方。这时啊，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仍不明显啊，没有一群人自称华夏啊，没有一群人，这时候还没有啊。而周人的西方盟邦中还有一部分是相当畜牧化啊、武装化的戎人，这个啊，这个、后面再说吧。打败商朝以后吧，啊，周人愈来愈东方化啊，相对的，在他们眼中啊，那些旧西方盟邦就愈来愈异族化了啊。公元前771年啊，戎人与周人终于决裂，周人因此失去渭水流域。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烽火戏诸侯吧，就是喘戎啊什么的，就是周人内部有一些人吧，然后联合喘戎，把那个等于把西周的那个都城吧，叫什么来着，叫洛邑吧，叫什么东西，给攻破了啊，然后就说西周灭亡了吧。当然烽火戏诸侯这个典故啊，它是不真实的啊。它这个西周吧，它也是经过多次打击啊，才算是走向衰亡和灭亡的啊。后来吧，就是周平王东迁啊，周平王啊，在那个就是秦国的他那个先祖啊等各部的这个护送下吧，东迁啊，东迁到今天的洛阳一带啊。东迁后的就是进入春秋时期了，周王失去了实际统领诸侯的力量啊。当时吧，就是连那个好像是郑国吧，都敢欺负啊这个周王，但东方诸侯啊，却因共同的忧患意识而团结啊，抵抗戎狄的入侵啊。这时统一他们的是华夏认同。啊，这时候开始出现这个华夏这个观念和强化这个观念了。在汉代的历史文献中啊，开始出现华夏啊这样的自我称号啊，就是汉族啊，就是可能就是中华啊，可能就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啊，开始出现华夏这样的自我称号。春秋时代在华夏历史记忆中啊，是个夷戎狄蛮交侵的乱世啊。这四个字眼它是什么意思？好像一般就是东边的称为夷少数民族，然后北边的称为戎，南边的称为蛮，然后西边的称为狄啊，就是一般是这样称呼的，我记得。事实上异族与我族是相对存在的概念，也就是说因为华夏在这时发现了自我，因而发现并强烈感觉到非我的夷戎蛮狄的存在啊，华夏以内华夏外夷狄的啊来强力维护争夺其资源啊，领域边缘啊，并且建立了长城以保护南方资源啊，如此更迫使长城以北的人群全面的游牧化啊。他这个长城嘛，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时候春秋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啊，并不是说秦王朝那时候就还有的，其实那时候就有了，春秋时代就开始有一些了，甚至于就是说辽宁境内吧就有，好像春秋时代修的。华夏认同形成以后啊，所有自称华夏的人群啊，都以族源来证明自己是华夏啊，可能就编出那个神话来吧，好像什么炎黄吧，黄帝和炎帝啊。春秋战国至汉代是华夏族群边界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时华夏边缘的 吴国、越国、楚国啊、秦国等国啊，都因为其上层统治家族假借了啊华夏祖先而成为华夏之国啊。东南的吴国王室啊，自称是周王子泰伯的后代啊。这里我就解释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吧，就说哎呦，一般大家我们看那个《史记》吧，哈、啊，他那里边就说吴泰伯世家里边啊，就介绍吴国的他那个始祖嘛，叫吴泰伯，说他是好像是周文王的儿子吧，好像，反正是说，是特别近的一个哈。然后呢，他到了今天的那个江浙一带吧，建立了这个吴国。而实际上根据历史考察考证啊，吴泰伯他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其实他只跑了向南跑了哈100公里，实际上是跑到了今天的渭南地区啊，而不是跑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江浙地区啊。但是呢，为什么吴地的人他们相信这个传说呢？其实就是为了啊他们啊加入这个华夏大群体啊，获得这种认同啊。然后还有越国王室自称是夏王子少康的后代啊，然后就夏朝的吧。然后西北的秦国与南方的楚国啊，其王室也都自称是帝啊颛臾的后代，那追溯的更早了。在另一方面啊，华夏称四方非我族类的那些啊，戎啊、狄啊、蛮啊、夷啊、羌啊、胡啊，诸如此类的啊，借着这些对异族的称号啊，华夏也由边缘啊来界定自己啊，以这个边缘来。哎，我刚才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春秋时代啊，就是开始提出一个观念叫君王攘夷哈，就是说这个可能啊，这个所谓的攘夷吧哈、啊、可能就是也是啊为了保护这个农业地区吧，就需要联合起来啊对付这些游牧民族啊。但是呢，就是说为了可能政治上比较统一吧，或者是大家显得比较团结啊，开始有一个君王的这么一个口号。在华夏西部边缘被称为戎或羌的人群啊，如果希望自己被称作华夏啊，便以寻找华夏祖源并且鄙视敌视更西方的人啊，来证明自己是华夏啊。这句话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再念一遍这个啊，大家觉得特别值得思考这句话啊。在华夏西部边缘被称为啊戎或者羌的人群，如果希望自己被称作华夏啊，便以寻找华夏族源啊，其实可能就是编造吧，并且鄙视敌视更西方的人，来证明自己是华夏。当这些华夏西方边缘的羌与戎被接受成为华夏时啊，羌与戎这种异族称号就被华夏用来啊指更西方的人群啊。大家注意啊，就是说华夏的边缘是在扩展的啊，就很多羌人嘛，其实后来就成为华夏人了啊。原来就是说原来的羌人就很多吧，就是说比方说在商代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华夏吧，就那么一点儿，但是呢到了周代又扩大，然后到了那个战国时期吧，就是更扩大，然后到了汉代秦汉那更加扩大了。于是借着寻找争辩谁是华夏祖先的后裔啊，谁是华夏，以及重新定义哪些人是戎啊、狄、蛮、夷或羌啊，谁不是华夏啊，华夏边缘由黄河流域逐渐向东南西方扩张啊，华夏因大量吸收边缘人群而成长壮大啊。我刚才再说一遍，就王明科他有一本书叫羌在汉藏之间，就是说哪是羌族呢，在历史上其实也是一般来说就是就所谓的华夏的西边的 但是呢，因为华夏在扩展嘛，就好多羌人嘛，就是羌族，羌族也是分好多种嘛，他就啊变成华夏人了啊，就所谓的中国人啊、汉人。然后呢，因为他夹在这个汉族和藏族之间吧，就是说，羌的这个特征啊，他可能也啊、和这个文化特征吧，和他的这个习俗的特征吧，都兼有二者啊。到了。啊，不是，一般以前都说嘛，我们说我们汉人是可能是羌人的后代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你看这里边就说了哈，就是汉人和羌人的关系啊，这里就基本上解释清楚了啊。啊，所以说什么是中国人呢？哈、啊，中国人的这个祖先呀、啊，到底是谁呀、啊？其实啊，这里也有一个很说得过去的解释吧，哈、啊，很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啊。到了汉代。华夏族边缘大致已移步到华夏之生产方式啊与社会组织啊政治组织能存在的环境与人类生态极限啊东至海滨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啊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啊，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朝鲜与南越啊，就是现在广东等农业地区适合被包含在华夏之内。因此，华夏以许多历史记忆来证明这些地区人群的统治家族是华夏之裔。啊，在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啊，本地邦国统治家族或接受华夏祖先，让本地成为华夏之域啊，如南越啊。或维护及建构本土祖先起源记忆，以将本地维持在华夏之外，如高句丽啊，这里我们就要解释了，就说比如说现在朝鲜吧哈，他以前历史上有好多的政权吧，当这个政权吧，接受了这个所谓的华夏文化吧，然后在政治上也接受他领导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很乐意认为那个商代的箕子啊是他们的祖先。啊，然后当他们不认同的时候，像高句丽这种啊野心爆棚啊，有点跟这个中原政权要争天下，或者说他要大扩张的时候，啊，他们又按照自己编造了一个叫什么祖先来着？反正大概好像有4000多年了吧，啊，以那个认为是那个祖先是他们真正的祖先啊，而且以那个为纪年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历史记忆啊是可以根据政治。来篡改的啊，来编造，来篡改啊，就是慢慢的啊，就是说对后人嘛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啊。哎，我再补充一句，前面我不记得说是没说啊，就是西周吧，就是周人啊，他们原来跟所谓的犬戎啊，他们其实是都在一块混的啊，只是因为后来吧，周人就是到了所谓的东方吧，靠东了，然后进入农业地区啊，然后。主要从事农业了啊，与原来那些兄弟就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就是然后这种不认同啊和这种对立啊利益的冲突，比方说他在我们搞农业，他们那边是游牧的，然后还经常发生这种冲突嘛啊，因为这些冲突和这个生产方式都不一样了，所以说最后啊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啊，就区别出来了啊。华夏边缘形成后啊，各个朝代国力或强或弱，政治上或分或合啊，中国人一直在努力维持啊这一个边缘。华夏边缘的维持，除了以武力驱逐羁縻或以婚购啊，就是所谓什么那个通婚吧，就那意思。与贸易安定啊，边缘人群之外啊，主要便是借着历史记忆啊。汉代之后，中国人在历史记忆上强调华夏抵抗外夷的战争，纪念征伐边缘人群的民族英雄，并特别记得边缘人群的奇峰异俗。凡此种种，无非是以强调这些边缘人群的异质性，来忽略华夏内部之奇异。哎，我感觉这里有点像就是说转移内部矛盾啊，然后来制造一个外部的假想敌啊，有点这个意思。 并以共同的受难记忆啊，对外患的记忆来凝聚华夏认同啊。这个到现在的所谓这个民族主义啊，这个好像跟这个还有点类似啊。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近代被帝国主义群殴啦啊，这种受难的记忆啊，来凝聚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这种认同啊，可能有这个意思。因此历代中国正史都在强调北方可汗的南侵必须被阻止，南方与西南蛮夷的叛乱应被抚平，而分裂的中国终须统一。哦，可能这个大一统的这个情节可能还受这个影响。在另一方面，华夏也为华夏边缘人群建构了许多历史与神话以此或表述他们心中边缘人群劣质落后的他者形象，或将边缘异族想象为华夏之异这样的历史也在华夏边缘人群中被争论修饰或接受。华夏边缘的维持与华夏的统一实为一体两面如果我们将中国人或华夏比喻为一个木桶，华夏边缘就像是仅仅将所有木片代表不同地区的华夏合拢在一起的铁箍，铁箍一断，木桶就散了。这便是为何在历史上中国常不惜代价来维持此边缘。这里我解释这个租夏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华夏的各个组成部分嘛，租夏可能是这个意思。应该在近代国族主义概念下以及在近代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及其边缘之资源利益的刺激下，和传统华夏与其边缘人群为一帮的国族蓝图逐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形成。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此时中国需要一个实质的国族边界，而非一异化的族群边缘因华夏边缘人群一直被华夏认为与自身有长久的血统文化与历史关联因此他们都被划入中国而包容于新的中华民族之中从此许多华夏边缘人群由四夷蛮夷而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至此华夏与其边缘也合而为一比如说这种认同，这种所谓中华民族的认同它这个产生肯定也与这种所谓的西方势力东来有关系。比如说西方人歧视东方人，然后东方人他内部有一个自我的认同，然后比如说再有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然后就是所谓的中国这些人嘛，然后中国人他也有个内部的认同，然后说白种人歧视有色人种或者黄种人内部可能也有一种认同，虽然这种认同比较弱但是呢在所谓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概念里吧，然后内部的人的认同增强了形成了民族主义。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吧正好就是受于这个外患的这个强烈吧跟这个也有关系。第一它强烈，第二就是说这个民族意识觉醒这个可能应该是这个从那个1915年那个21条签订的时候到五四运动大概是这个时期吧当然我说的不应对大家可以参考。好的本次分享就到这里可能有好多大家听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么请多多见谅。